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座纯金佛塔如此精美，如此娇贵，从奉天运出城，一路不能摔不能碰，还得经过各路牛鬼蛇神。别说岳家，就是姓蒋的委员长在此都不敢保证万无一失。岳定堂很清楚这点，别人也很清楚，所以这些人上门无一不是冲着这点提出条件交换。 岳长官，你心动了吗？ 如果是你，你会心动吗？ 当然了，这些人里要数伊万诺夫的条件最为优厚，不过他与德王的关系仅仅出自他一人之口，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万一他打着德王的旗号骗你呢？不如再看看，我觉得吴老爷很快也会上门的。 说曹操曹操到，吴老爷没来，来的是他的同学营佐昭康。营佐彬彬有礼，不急着表明来意，先寒暄一番，询问上海的情况，又说自己数年前曾去过上海，那里繁华不下于巴黎，令他十分向往，只可惜学业未成，否则差点就在那里定居了。茶过三盏，犹未进入正题。 我有些事想单独与岳先生说。 林叔，你去帮我问问二老爷，新的客房收拾好了没有？ 方才就连二老爷和四老爷他们过来，岳定堂也未曾让林叔回避，此刻营佐一句话，岳定堂却几乎是言听计从。林叔虽有些意外，也很痛快地起身。 两位慢聊。 目送林叔背影走远，营佐话锋一转，提也不提佛塔，反倒提起一个人。 不知岳先生是否认识我的一位旧友，他也是曾在上海久居，是个热心的慈善家，又对上海怀有深厚感情，可惜英年早逝，殊为可惜。 我身边似乎没有英年早逝的朋友。 是我冒昧了，不过您也许认识一位姓程的先生。 是那位与影星何佑安一道飞机失事的程先生？ 正是他。 有过一面之缘，也闻名已久，但不甚相熟。程先生骤然去世，当时上海报章也都刊登了，他与何小姐郎才女貌，的确是憾事。 不瞒岳先生说，我是受人之托而来。 刚刚也有人与我这么说，今日受人之托的人还挺多，可营佐先生即将谈的事情与已故的程先生又有何关系？ 很抱歉，我也不愿因此叨扰您，但既然受人之托，就得忠人之事。委托我的人有两位，一位是市政公署的刘先生，他是我的大学学长，早我好几届；一位则是岳先生您的亲人，岳定进岳先生。您离开上海之前，岳定进先生想必与您联系过了。程先生一去，他手里的生意无人接手。刘先生和岳定进先生商议过之后，都希望由岳家来出面。具体事宜，待您亲自去见刘先生一面，详谈之后，自有结果。另外，您手上的佛塔如有需要，刘先生可以以奉天市政公署的名义代为运送至上海府上，您直接让人等着签收即可，不必千里迢迢带着箱子奔波，容易丢失，生出麻烦。 多谢你，佛塔的事情我会考虑，至于刘先生那边，劳烦营佐先生代为转告，我明日一早上山祭拜关老太爷，下山之后就去拜访他。 如此甚好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 那就不送了，营佐先生。 营佐走后好一会儿，林叔背着手慢悠悠地回来。 二老爷烦不胜烦，只差没拿起扫帚赶我了，不过客房已经在收拾，今日应该是可以住进去的。 过来喝茶。 哦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 怎么，你不想知道他和我说了什么吗？ 你不说我不问，我不是个爱打听的人。 我怕你抓耳挠腮，半夜睡不好。 贫僧四大皆空。 二老爷请吃驴肉锅子的那天晚上，你中途离开，不仅仅是去解手吧？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去买银针给你试毒。 你用来试毒的那根银针，其实是银楼里的银钗。所以你为什么会刚到官家，就觉得有人要对我们不利，还特地跑了一趟银楼？ 实不相瞒，我是瞧见一位漂亮姑娘，一路追着她过去的。谁知道她进了银楼就没影了，我又不好显得梦了，只能随便买点东西。怎么，岳长官良心发现，想帮我报销？ 岳定堂听着对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嘴角越来越平，最后抿成一条直线。他知道林叔在说谎的时候有很多不自觉的小动作，这些小动作在上学时就已有之，经过许多年，许多都被林叔强行改掉了，但依然有不少细节留下来。譬如说，一根手指不停敲打桌面，动作很轻微，不仔细看不会看出指尖一动一动的触碰。在意识到岳定堂的视线之后，林叔立马停止不动，可这样一来反倒此地无银了。岳定堂看着他笑了，意味深长，林叔也笑了，人畜无害。 林叔，我觉得你留在我身边真不是个好选择。如果我是你的敌人，就会选择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，绝不顾念什么老同学的旧情。 可你不是我的敌人啊，岳长官，我只是一个靠着你混吃等死的小秘书而已，你可千万别把火撒我身上。我坦白，我真是遇见个漂亮姑娘才会去的银楼，那姑娘到现在我都记得长相，要不然我画出来给你瞅瞅。 我怕你画出个何佑安，然后跟我说见鬼了。 您真会开玩笑。 银佐认识程先生。 那他是对何佑安的死起疑了？ 不管林叔真惊讶还是假惊讶，岳定堂直接撂开前面那些试探，单刀直入，开门见山。 你认识老袁？ 不认识啊，我怎么会认识他啊？ 你说你回国之后去了四川、云南等地闯荡，但你的口音里却没有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而稍稍改变，反倒是连本地乡音也消除不少。这说明你的确出去闯荡了，但不是去四川，也不是去云南。你口口声声视钱如命，却把何佑安给你的酬金都留给何立新那孩子。我还知道你暗地里依旧在调查陈友华的死。你在怀疑什么？何佑安的事情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？今天所有人在场时，老袁看见你跟看见别人的反应不太一样。他愣了一下，别人有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，但我注意到了。林叔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跟老袁到底认不认识？ 午后熏风，懒洋洋掀不起一丝涟漪，与林叔此刻的反应一模一样。他的神情没有因为岳定堂的话而浮起任何波纹，双手依旧撑在圆桌上，嘴角微翘，瞅着岳定堂，眼睛一眨不眨。岳定堂还能从那黝黑的眼珠子里瞧见自己隐隐约约的倒影。林叔的眼睛无疑很漂亮，眼尾拖长，像极了春天里那一片嫩绿的柳叶，带来桃花荡漾的多情。他的确是个很多情的人。岳定堂忽然想起一件很小的往事，那是少年时候的读书岁月。中学时，外面经常会有一个人溜进来偷听老师讲课，那是个家境很不好的穷孩子，因为家就住在学校边上，老师们看着他从小长大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拦着。那孩子不仅生得不好看，个子也矮，精力旺盛无处发泄的学生们逮住就要一通嘲笑捉弄，有时候是言语奚落，有时是拿点吃的引诱他低头服软。穷孩子被欺负得不行，后来渐渐的就没来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是被家里捉去干活了，又或者受不了精神和尊严的双重折辱，一怒之下不再踏足学校一步。 很久以后岳定堂才知道，那孩子不再来学校，是因为林叔每周都会把自己的学习笔记拿到那孩子家里给他抄写，顺便给他讲解这周的学习内容。林叔甚至还去找各科老师，给那孩子多要了一份课本和卷子，让那孩子在家也能跟上进度。在这个时代，像穷孩子这样的人家数不胜数，他们家境贫困，别说上学，连吃穿都成问题。生了许多孩子，能存活的却很少，后代也大多去干苦力，日复一日把身体熬坏了，这就是他们的宿命。但林叔的干涉却让那孩子有了一线生机，即使这线生机微乎其微。如果不是林叔，那人甚至连改变宿命的工具都没有。岳定堂从未听林叔将此事拿出来炫耀，也许在林叔看来，当时只是一个富家少爷大发慈悲对穷孩子施予的善心，无心栽柳，也没有想过柳树会长成什么样，会不会投桃报李。他从那时就已经知道林叔是个多情的人，放在古代，风流倜傥的多情公子，不知道要有多少女孩为之疯狂心碎。现在虽然是新时代了，林叔生病那会儿主动上门探望的舞女也没少过。多情之人就容易多做多思多想，做多情之事，那也就容易露出破绽。 我不认识老袁。哎，岳长官，您怎么会觉得我跟老袁会认识呢？ 林叔喊岳定堂的时候，一般有三种叫法。定堂是跟着岳春晓喊的，肉麻兮兮，多用来调侃。平时私底下无涉公事，一般喊老岳，亲切不失风趣，岳定堂也默认了。当着别人的面则叫岳长官。有时候林叔调侃或微微嘲讽时，也会岳长官脱口而出。有点过火了。岳定堂脑海里忽然冒出这几个字。他最初把林叔放在身边，也是觉得这老同学有些诡异，方便就近观察。但现在他发现，自己对于林叔身上一些细节似乎钻研得过于深入了，深入到越界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